有预告说今天要放的音乐是适合晾衣服听的。 对，没错。 欢迎 Leo， Hello。 哎，把你的手借给我。 真的要这样吗？ 对，这首是1968年的 Money Money， 我们先把它听完再讲。手借给我。 这个是 Leo 带来的第一首歌，然后这个是为这阳光充分的午后而适合大家可以边晾衣服边听。然后刚刚 Leo 坚持要大家把手举起来， 把手借给我。 好， 嗯，好，这个是1968年叫 Tommy James and Sean Dales 他们所推出的歌叫 Money Money。 但是这位 Tommy James 很有趣，他在当初其实都没有大红特红，但是他的曲子后来被翻唱之后就大红特红。 嗯， 好，除了这 Money Money， 我等一下会放另外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iffany 当初的成名曲 I Think We're Alone Now。 对，那也是翻唱他的， 那也是翻唱他的歌。对，所以他当初都没有大红大紫，就被翻唱之后就大红大紫。 嗯， 然后现在很多歌曲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当初的一些 video，有些可能很早以前他那时候就有 拍一些 MV。 嗯， 那你可以找得到这首曲子，那就非常很嗨，就那个乐团1968年那时候真是嬉皮时代，所以呢里面每个人就穿的那种外国人喜欢穿的那种唐装，立领唐装，然后每个人都戴念珠，然后就在那边很嗨的拍手。然后后面 key 的画面就是那个 psychedelic， 就是 很迷幻摇滚，那五彩圈圈的动，五彩螺旋啊，或立体构型在那边翻转啊，就觉得哇好棒。对，你完全就觉得那个年代之欢乐的。 对。 好，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晾衣服的音乐。 嗯， 晾衣服的时候你被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面， 嗯， 或是大空间。好，大空间指的是你面对大马路，但其实你跟家里是隔开来的。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要去听一些很悲情很抒情，或者是会让你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音乐，那是一种折磨。对，所以晾衣服的时候要听什么音乐，但就是让你觉得你会像一个黑人妈妈一样，然后边做家事然后边在那边扭动身躯非常快乐。 嗯，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晾衣服的音乐。 好， 所以对今天没有一首悲情的音乐， 太好了。 我本来想混一首那个 Peter Gabriel 跟 Kate Bush 我以前放过的歌。 嗯， 对，可是后来想说那个太悲情了，而且又长。 嗯嗯嗯， 你听到后来你就 眼泪都会流下来，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苦命，我还要在这边晾衣服，对，我的朋友们都在喝下午茶，我的朋友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在这边晾衣服，对，千万不可以听台北青的音乐， 音乐力量太重要了， 对， 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跟你的肌肉的那个结构， 对，所以因为其实晾衣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琐事，它其实是个琐事， 嗯， 如果你没有任何调剂你就在那边晾的话，你就觉得啊，你会变成黄脸婆或者黄脸公， 对 对，可是如果你一边听个音乐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对，差很多， 对对对对，然后 而且好像自己还健身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你是用 挥洒着汗水， 你听一听啊，你也可以上上网，看看 Facebook， 然后继续弄弄弄，然后别人就觉得今晚晾个衣服为什么要晾一个小时？好 ，OK， 下一首Money Money 的1981年版 Billy Idol， Billy Idol 就是当初很红的，他自身朋克了，但他其实没有那么朋克，他 对啊， 他只是装扮很朋克， 嗯， 穿皮裤啦，然后戴一只手套，手套上面都有钉子那样，然后。两片肉肉的嘴唇翻得很开，然后在那一副很酷的样子，其实 画个眼线之类的，嗯， 对。另外额外一提，其实我在编这个我所谓的 playlist， 就是我的播放列表，晾衣服播放列表，这首歌在里面很久了，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最近要上的一部电影叫《Hellboy》地狱怪客， 嗯， 它的预告就放了这首歌进去。 哦， 对，在这几年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的先见之明。 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有雷神索尔三，他用的是齐柏林飞船的歌， 对， 好，如果你真的很无聊，你去点那个他歌的 MV 来看，你就会在他的 reply 里面，你就会发现都会出现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在这个广告之前你喜欢过这首歌吗？酸溜溜。对，我觉得 常会那种心情， 对，这很中二， 嗯， 就是我早就喜欢， 只有我， 对，我早就喜欢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现在他 对 被大家 对为什么这广告出来之后，什么阿萨布鲁的人都要喜欢这条歌了？ 嗯， 对，其实这种心态非常不可取。但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多少都有了。 我没有。你为什么要寻？哦不，李奥粉可能大家会认同，这个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讨论了。 对，那如果听过节目的人，可能大概多少都知道，我蛮喜欢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 嗯， 那为什么我要把旧的版本放在最前面呢？其实倒并不是因为它原创，而是因为、 哦、 对，按照节目的惯例，前奏放下去都会讲话，所以前奏最精华的部分会被掩盖掉。 谁跟你说前奏都会讲话？对，哦，有我听到一个指责的一支针。 没有，全台湾的广播节目不都？ 我跟你讲，因为前奏为什么会被遮盖掉，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让我先放我要放的，让我讲个话，稍微讲个话，因为你的外接音源插孔永远只有一个， 嗯、 所以我们就只能放。李耀现在坐在这边静静的，好像我在，好像我一个人在独白哈。 典型的狮子座互咬。 对 对。 OK， 所以呢，我要把1981年 Billy Idol 版本的精华前奏，我必须要把它完整呈现，因为我太爱这种前奏了。 嗯， 就是很 steady， 就是非常坚实的鼓声，然后加上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我把它称之为地板 bass， 嗯， 就像一个地板一样，也是非常坚实的 bass， 没有什么很花俏的走势， 嗯， 就是一个很沉的声音跟着节拍这样一起走。我每次听到这种音乐，我就开始嗨， 嗯， 对，非常愉快。好，我们来听听看1981年版 Billy Idol 的 Money Money。 好，我喜欢听前奏，对吧？要再重放一次。好，所以现在其实是有个播放列表的问题，因为同一首曲子原来可能档案的关系，所以一直有那个。 好， 你这次真的要成功。 对， 好。 所以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好吧， 试了一次。好， 非常抱歉。那我们暂时先把 Billy Idol 放到一边，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好， 所以呢，那就只好跳到下一个。 好， 对，本来要非常隆重盛大的介绍，但现在还是很隆重盛大的介绍。 好， 就是 Rammstein 的新歌。他们的新专辑五月才会发，但是现在有一首歌单曲就先行发表。那其实现在大家每天都泡在网络上面，在前几天好像有一篇文章就在说他们的 MV 引起轩然大波，可能有些人看到，就是他们新的歌叫 Deutschland， 就是德国，然后里面就是把德国从以前到现在的历史用他们认为的影像的方式来呈现了一次，那当然中间就免不了有集中营的片段，那引起蛮多人批评的啦。但其实如果你长期听 Rammstein 的人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啊，他们就是这么中二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调调，而且他们其实就是在反讽自己祖国的一切， 就是祖国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非常的 Rammstein。那当然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们，你一看到你一定会觉得被冒犯， 对 对，因为很简单，他们的歌跟他们的 MV 就是要来冒犯你的，所以听他们的歌的人其实都是抖 M， 对，就是被虐狂啊，来虐我吧。 好，学到个新单词。 对，那这首歌 MV 可以看，你真的可以上 YouTube 去找一下，但你要先验证身份，你超过18岁，里面有一些镜头还是你最好是不要给青少年看到，可是美术设计一如往常非常杰出，那歌的本身我觉得蛮好的，或许他还可以摇摇跟他们前几张专辑的那个 America 相呼应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 Deutschland。 Überraschen, überfallen,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raschen. allen. Mein Herz in Flammen will dich lieben und verdammen. Dein Atem kalt, so jung und doch so alt. Deine Liebe ist Fluch und Segen. Meine Liebe kann ich dir nicht geben. Über Menschen überdrüssig, wer hochsteigt, der wird tief fallen.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n. Dein Herz in Flammen will dich lieben und verdammen. Mein Atem kalt, so jung und doch so alt. Deine Liebe ist Fluch und Segen. Meine Liebe kann ich dir nicht geben. 这个是 Leo 最喜欢的乐团，德国的 Rammstein。 嘿嘿嘿，对对对。 然后这是他们的最新单曲， 没错 ，Deutschland、这个非常适合晾衣服的时候听啊，因为晾衣服的时候只有你自己，别人看不到你。你听一听，你还可以假装是主唱或者其他和声，这样整个手打开啊，那种享受那个君临万人之上的感觉，想象一下。 嗯， 好，然后晾下一个裤子，超棒的， 好， 好， 下面观众都没有躯壳，只有衬衫跟 对，而且 内衣， 对，而且每个人都听到，你可以想象每一件衣服都听到汗流浃背， 对啊，滴落了满地的水， 对，只有真正打从内心膜拜你的歌迷才会听到这样子，满身大汗呀。 好好听，好。虽然刚开始放出来的时候，我怀疑的问晾衣服，晾衣服听这个。 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我觉得啦，你在晾衣服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做很多，就好像关起门来，然后在那边做很多事情，对，真的都没人看到你，而且你还可以躲在衣服后面，对。 哎，它自动播出了。 这首 Morning Morning 有鬼， 真的耶。哇，真的，它一直在自动播出，这真的有问题。它刚才跳到 Siri 去了。 对， 你是同一个档案放在不同的载具里吗？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向这首歌挑战一下。 好， 我们要成功把它放出来。 现在放。 好， 噔噔。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快要到那个准备啦。 天要终于这首歌放成功了，太好了耶！ 对，所以背景是金属落的耶耶。 好，这个就是 Billy Idol， 哎呦，翻唱，你现在要手要借给你， 大家手借给我。 跟前朋友是 Leo， 嗨 嗨嗨！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加入追踪。你要有个新烧粉专， 我那个只是本来是开来然后娱乐一下自己的、嗯、对，也本来也没有打算要怎么让它往全世界传播。 哦，不需要特别，但是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只要你可以连上我网站，再往看那个连结里奥的纸箱。 好了，再说下去 Billy Idol 要生气了。 好好好好。欢迎回到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Leo。我们刚刚听了几首，就是 Leo 介绍说，在晾衣服的时候，当你被关在像隔绝的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你与衣服的独处时间，衣服流着泪，流着汗，然后你要一件一件把它晾起来，最适合听音乐，其实都是 对。衣服毫无保留接受你所有的动作，所有的一切。那在刚刚呢，由于我太喜欢 Morning Morning 的前奏、嗯、我用了一点小计谋、嗯、让它重复播放了好几次。 是，你明明就是档案在跳针。不过后来我们成功了。嗯， 好， OK， 那继续、当然除了律动感很强的音乐之外，我们当然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比较清新的、 嗯、 抒情一点点的摇滚，不是悲情摇滚、嗯、是抒情摇滚、 嗯、 那 在那个 list 里面呢，我常放的一首叫做 Amanda。 嗯， 他的演唱乐团叫 Boston。哦，那么、嗯、Boston 是一个非常不多产的乐团，他们隔很久很久。 波士顿乐团， 对，波士顿乐团，他们很久很久才出一张专辑，然后出来就是大卖大卖大卖。那 Amanda 就是1980年代很红的一条歌。 嗯， 那他们的专辑封面很有趣，都是太空船或是飞碟或什么。那当时年少的我，就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哦，波士顿就是发射太空船的那个波士顿，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太空船或是反正太空类的东西把它当作封面。当时我做了这样的联想，直到有一天我看了阿波罗十三号里面的最有名的台词 We have a problem Houston， 我才猛然醒悟，是休斯顿不是波士顿。 真的耶。 对，所以他们之所以采用那些太空船当封面跟Houston 一点关系也没有。 真的这样一讲， 对对，有当初有一种那种累积的数好几年的自信，当下就在那一刹那完全崩溃，就觉得自己真是笨呆了。 毕竟是一位建中台大的， 无关无关无关。对，但是我马上找到另外一个解释啊，那他们可能跟 ZZ Top 有点像 ，ZZ Top 他们的专辑封面也都是太空船 哦， 哎对，可能就是那种美国本地摇滚的一种精神、 嗯 西部拓荒精神，把它用到往 太空冒险， 有可能，但是他们的音乐跟这些毫无关系。一听他们音乐就是软绵绵的，而且完全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什么鲜花啊，然后微风啊，或者是对、啊、 不过没关系 Amanda 这首歌虽然前面是吉他，但中间只要有 power chord 进来，然后鼓声进来蹦蹦蹦，我觉得就 OK 了。 好 好 Amanda Tomorrow's so far away. There's something I just have to say. I don't think I could hide what I'm feeling inside. Another day, knowing I love you. And I'm getting too close. 还是好听 对， 刚虽然有点嫌弃说什么嘛跟太空说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还是超好听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歌曲演化这么多年之后精算的结果，大家觉得 哦好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转调 C 段就进来了。 对， 哇， 竟然还有 一个那个附加的， 所以不容小觑啊。 对对 对， 唱片可以卖个几千万张，那个真的不是乱搞的。 对对 对， 而且我跟你保证，以后如果你跟人家讲唠台词说 "We have a problem, Boston"， 会听出来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对，因为你刚刚就是说。对，我刚才被你带着走了，也想说，对 ，Boston 就是那个太空梭发射的地方，没想到却是 Houston。 好，下一首，我们进到1990年啊，一样就是觉得都是好白人的音乐，就三个 ，Why、you're so white？ 三个女孩子组成的重唱团体 Wilson Phillips， 他那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是势如破竹，石破天惊，因为他们都是音乐世家的小孩，然后整个歌的编排就非常精致，所以你就等于是你就毫无疑问就把它吃下来了。 哇， 对，那当你在洗衣服的时候，你可能 对，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 对对对，你可能当天过得不是很愉快，可是当你听到这么励志的歌曲这么励志的歌词的时候，你就决定好，我在留下这一滴泪之后，我就把一切都给忘了， 好 ，Hold on， 再坚持一下， 对， 我们可以向前迈开大步。 Yes，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Hold on》。 Hold on. Can you hold on? 这首 Hold On， 然后这是的确是非常激励人心的。 如果你听这条歌心情还会不好的话，我跟你信。 真的，我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咬着牙要往前，就像晾衣服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知道，不只是这件事，还有很多人生中很多事情。 对，真的，你听这种充满正能量的歌，有时候真的很有用。而且你在听的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脑袋也就会浮现的画面，他们是三个女孩子嘛，就是啊，这一段我是不是就会有那种三个人就大步跨向前，有这样子 MV 的画面， 要穿着高跟鞋， 对，绝对有，你去找你就会看得到。好，那么正能量的乘胜追击， 好， 下一首歌是乐高的电影版，他们当初非常洗脑的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 Everything is Awesome， 光是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快乐到不行的歌。好，我们继续乘胜追击。 好， Everything is awesome， Everything is cool when you're part of a team， Everything is awesome when we live in our dream，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we sleep together。 Than an awesome possum, get my body in chocolate frosting. 3 years later, I shot the frosting, smelling like a blossom. Everything is awesome. Stepped in mud, got new brown shoes. Awesome to win, and it's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Awesome to los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we stick together. Side by side, you and I gonna win forever. Let's party forever. We're the same. I'm like you, you like me. We're all working in harmony.Everything is awesome. Everything is cool when you're part of the team. Everything is awesome when we're living our dream. Blue skies, bouncy springs. We just named two awesome things. A Nobel Prize, a piece of string. You know what's awesome? Everything. Dogs and fleas. Allergies. A book of Greek antiquities. Brand new pants. A very old vest. Awesome items are the best. Trees, frogs, clogs. They're awesome.That's awesome! Everything you see or think or say is awesome! Everything is awesome， 好直白的歌词跟歌名，真的就是好需要那个积极向上，对对对 对， 对， 也是以前玩很多乐高，那后来中间当然停了一阵子，那最近因为小孩的关系，又重新去接触到乐高，又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那就对，又回去把以前那个乐高电影拿出来看，嘿嘿，蛮好看的。 人家就说有小孩，就是跟他再次的经历一次童年。你也是这个状态， 哎，是，对，没错，而且我 你小孩会很惊讶，天哪，我爸比我还幼稚吧？哎， 会， 我就觉得应该是 家里还有很多纸箱还没打开， 爸爸还没有打开呢。 对，所以 打开了你， 我自己个人娱乐用的粉砖叫李耀的纸箱，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有 原来如此， 对，有很多东西都就封箱了， 因为我看到那个封面照片，竟然就是一些乱七八糟。一些纸箱，我想哇，好酷的封面！原来里面藏的都是 各式各样的 玩具。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弄太多三 C 的东西。 嗯， 你可以让他抓在手上实体去玩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对啦。 我记得以前 Leo 还有带我去 那是哪一代啊？后火车站那一代，买了一些模型玩具，我还跟着买了两只，一只是有翅膀的马，然后一只是暴龙，然后那个是装上电池都可以走路，就是你要自己拼起来，装上电池都可以走路的。我还买了两只，而且问题是我根本不会拼。然后有一晚的状况就是，李奥来我家，然后我妈、什么我妹啊、李奥啊，还有一些朋友，大家就在那边拼恐龙，然后我坐在旁边翘脚。那个好神奇哦，那些模型玩具其实真的很动人呢。 对、那个其实你买到的是所谓的旧版， 那是珍贵的吧？ 还蛮珍贵的。 好好好， 对，所以不要， 那就好， 对，不要让它轻易消失。 嗯 ，OK， 好，那正能量轰炸之后，我们要稍微沉淀一下心情。 好好好， 对，这个是一个英国的歌手叫 George Ezra， 他最近这几年好像还蛮红的。 嗯， 那我是偶然听到 乔治·艾希拉吗？ 对，艾希拉，我都喜欢叫艾兹拉。 嗯、 乔治·艾兹拉， 嗯、 你就觉得兹拉是一个人。他这首歌叫Budapest， 那时候我偶然在 YouTube 上也听到，就觉得、我喜欢这首歌的编排。 嗯。 那特别是里面有那种我很喜欢的电吉他，我喜欢那种粗粗哑哑的电吉他的声音。 嗯嗯嗯， 你们听到的时候就知道了。 好。 My house in Budapest,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 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y focused E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My acres of a land I've achieved. It may be hard for you to stop and believe, but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oh,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Baby, if you owe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My many artifacts, the list goes on. If you just say the words, I'll up and run. Oh, to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h, to you, ooh, ooh, I'd leave it all.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owe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owe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My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fear they'll lose so much if you take my hand. But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ose it all. Ooh,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ose it all.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Baby, if you owe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owe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My house in Budapest,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y focused E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oh,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这首歌就是 Budapest， 然后唱的人就是 Leo 翻译叫做乔治·艾兹拉。 对， 兹拉是一个人， 兹拉是一个人， 这样记好。一个年轻的英国歌手。 对对对，嗯，但坦白讲，好听的歌， 没有，就是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这样，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个英国元老男孩团体的歌当做这个段落的总结，就是那杜兰杜兰。 哦，哇哦， 饿得跟狼一样。 好翻译。 Hungry like the wolf。 Try slow. Take me where I have to go.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翔。那尾奏搭话可以吗？ 可以，行。 我们现在交朋友是挑剔的理由，好，不是挑剔，就是你知道，我常常有时候都是懒腰腰，或是昏昏沉沉，但是每次理由来都有让我好像把那个一切都清晰化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很感动哎。 对，而且我们这个节目都是无剧本的。 对， 因为我就是 你看多了不起。 对，我要放什么歌，我要讲什么话，我都反正现场在讲，就看光下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 但你通常都能引起我的兴趣，这不多见哈。 OK， 刚刚那首歌叫《Still Alive》，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原声带，是它的主题曲。唱的人是一个瑞典的歌手叫 Lisa Miskovsky， 他的长相很有趣，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到阿爸，完全无违和感。 哦， 对，我归纳出来的瑞典女人的长相之一就是脸都圆圆的 哦， 就长得就 蓬蓬的， 对对对，就是一般欧洲人，然后那个脸颊再蓬一点就变瑞典人， 是这样子的。 对，那这个游戏叫 Mirror's Age， 那时候台湾把它翻成镜影特务，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它模拟的是那种你知道跑酷。那种极限运动就是在大楼之间跳来跳去的。然后它之所以叫 Mirror's Age， 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主角都是在大楼上面跑来跑去，所以他们说他们 living in Mirror's Age， 就大玻璃帷幕嘛，他们在旁边奔跑就看到自己，所以要说他们都是活在镜子的边缘中。那个游戏如果你有兴趣去 Google 一下，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它的美术风格、音乐等等等会把你拉进去，不像一般游戏是蹦蹦蹦、砰砰砰、砰砰砰，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一直对这个游戏蛮着迷的，而且他的歌也非常好听，所以就把它带来放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晾衣服的音乐，那我们前一个小时已经讲很多了，觉得听了心情会好的、振奋的、正能量的，或是会让你跟愉快的记忆连接在一起的，就通通在我的晾衣服歌单里面。 好， 对，反正就是让你很愉快的把这件事情做完。 OK， 那后面这半个小时，后面这一个小时呢，就在稍微拉回80年代一点。 好， 对，我要连接的有趣的记忆是以前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的东西。 好， 所以下一首曲子我就先不说是什么，知道的人一听就应该就会尖叫，会尖叫。 听听看有尖叫吗？ 有尖叫，大概十之八九都是男生。 对啊， 飞狼。 一 方面也纪念一下飞狼影集的男主角，他在前阵子过世了。就是霍克，就是会在湖边小屋对着湖拉大提琴的霍克。光下没看， 没有看。 对对，但是有看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飞狼是我这个年纪的男生应该都会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真的吗？ 对，什么都可以办得到。 我是觉得真的觉得百战天龙比较好看。 也 OK， 但百战天龙的男主角现在还活得很好，他只稍微发福 了。理查迪恩·安德森， 对对对对，但他看起来还是蛮有型的，是一个略微发福的老熟。 OK， 那么回到大概 振奋人心的80年代， 振奋人心的80年代，那时候呢电影或者是电视的配乐好像可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率的方式做完，一个人就把它搞定，就是用电子合成器。那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电子合成器的史上的经典名曲出现，那我接下来要放的这个叫 XOF， 就是比佛利山超级警探的主题曲。他的作曲人其实是个德国人 哦， 叫做清清喉咙 Harold Faltermeyer 好，那 什么迈尔来的， 对对对，哈洛法特迈尔。 嗯， 那他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基本上他就用了几个乐器，第一个叫做 DX7 哦，经典， 然后 Roland Jupiter 8、哎、然后 Roland JX3P 加上一个比较贵的叫做 Moog Modular， 就是后面一大排墙的、哦、这台是他最贵的、 嗯、 其他三台其实都没有那么贵。 嗯， 之所以会讲到乐器的价值是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些曲子跟他比对 哦。好， 嗯嗯，那所以因为 为什么你有研究这些器材啊？ 对，因为我有其中一台，所以以前我在听这个时候我就跟着弹的声音调一 样。 DS7 吗？不是 Jupiter 8。 哦哦、 那这首曲子真的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它编曲其实蛮简单的，但是你完全就可以从这音乐里面感受到艾迪莫菲那个死人样就是嘴贱然后偷偷摸摸等等的、我觉得这曲子非常非常的经典。 好， 来听听看。 这些随着不同的音色出现，Leo刚刚在旁边有做了详尽的乐器的解说，可是大家没听到，每一台乐器声音你都认得出来。 对对，其实我在每次在介绍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我曾经有这个念头，就是因为我还蛮喜欢玩玩具的， 我想我带玩具来上节目介绍好了，可是后来想不对，我这个带是三分钟触怒听众，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带来是这个他看起来非常的帅气然后比如说我在介绍他的合体变形的过程，我现在把这边怎么样，然后这边打开， 没有，这就直播才做到 三秒钟触怒听众 对， 我觉得这个在就把 Boston 跟 Houston 搞混是差不多等级的愚笨。 可是我不晓得，说不定以前我们声音纺织机不是就试图要用声音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吗？ 哦，那这样会变得很幼稚。那我今天比如说我介绍六神合体，哦，现在我要合体了，嗯， 你不会加上一些像品酒的用词，比如说他现在他的左手跟他的左肩以一种完美的角度牵合在一起，发出一种果香。 我要坚持做音效， 哎， 下次可以试试看。 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我觉得节目真的是播了太久了，我们从爱乐电台开台就有，好可怕。所以我们有尝试过各种声音的尝试。你刚刚那样的就是呼唤起我很多远古的回忆。我们 说在麦克风前面拉开可乐罐， 现在就变成一种流行，就是变成他们叫做耳内的那种像吗啡的东西。有那种直播主，他的确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比如在这边摩擦什么声音啊，然后很多人会觉得那很疗愈，或是一些你知道这已经是有新的趋势，所以我们很早以前就这么做过，接不下去，快点。 身为时代先驱的感觉还不错。 嗯， 好，嗯，接下来同一个就是一样，那个哈洛·法特迈尔，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 嗯，《 Top Gun》。 天哪，这个德国人他到底他现在干嘛？ 他就是一个好莱坞咖。 哦，好吧，嗯， 对。然后是《Top Gun》的最后结尾的时候， 嗯， 汤姆·克鲁斯完成任务消灭敌人，然后驾着他的 F-14 在夕阳缓缓的降落在航空母舰上的那个音乐。 哦， 对。来听听看，绝对听过。 好。 最后这个尾奏，我就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反正我一个朋友是吉他手黄中岳，然后他弹的，但是像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大咖的 吉他手叫 Steve Stevens， 嗯， 那是对，他是一个很大咖，他其实跟 Billy Idol 有很紧密的合作。 哦哦哦， 对，所以这是怎么你认识了六个人就会开始有 连接。黄中岳很大咖了， 对对对。 然后 这是黄中岳叫 Debbie Foster 的， 对，里面那个键盘音色，因为前面那个旋律出来，我就跟 Leo 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乐器行要试乐器的时候，就要试掉电吉他音色， 对，然后你就用左边那个滚轮或者是摇杆。 真的， 这就像是你试萨斯风的时候，一定就是那个 The One You Love。那哒哒哒，我相信那个时候台湾的乐器行也很蓬勃，对 对 对。我相信那个店员大概每天都在店里面听14以上。 对，是那大家来试音色的时候，老师弹这首， 对，要不就是 Jump 当当当。那我相信刚刚那个比弗利山超级警探一定也有， 我相信这些旋律几乎就是， 因为这种事情我都干过。 我就记得你很爱弹那个比弗利啊，我是我看到你的在乐器行看到你就弹这个啊，好，因为我们两个在乐器行首次认识的。 好，那接下来还是一样是电视影集的主题曲，但这一首他用到的乐器就贵好多。对，因为其实他们那时候的 MV 都很有趣，就是 南极物语嘛， 不是， 好， 迈阿密风云的主题曲， 哦，好 ，Young Hammer， 这首的 MV 跟刚刚那个 XOF 的 MV 都是，反正都会有他们弹奏的乐器出现， 他 就秀给你看，这台、这台、这台跟这台。那 Young Hammer 用的呢，那光是一台就几百万台币， 真的吗？ 对。 那台是什么？ 很夸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取样，那时候的取样 sampler， 对 sampler， 因为那时候 sampler 很贵， 对， 记忆体贵，电脑贵，所以它其实就算它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没什么， 对， 可是在那时候就是要几百万， 没错， 对。那 XOF 它做的呢，除了 Moog 比较贵之外，其他大概都相形之下便宜， 平价的， 对， 嗯， 就是台币十万内可以搞定的。 以前我们说平价就是什么四万起跳，十万以内，就知道以前玩音乐多痛苦， 没错， 真的， 好，那我们听着非常经典的Miami Vice 迈阿密风云的主题曲， 听起来乐器又比较贵哦。 对对，真的 很明显， 很明显贵很多。 嗯， 好，那么在下一个破口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讲一下最近会上演的一部电影， 好， 叫做 Dora， 要拍真人版 哦。 对，这是他长大稍微长大一点之后的故事。然后导演叫 Michael Bay。对，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了，那会怎么演呢？可能演一演 Dora 拿起手中 Dynamite， 然后画面静默五秒， Dynamite 炸药，我们可以用这个 Dynamite 制造很多的 Explosion。 好，那么现在画面上面你们、各位小朋友，你们找找看 Terrorist 在哪里。画面定格二十秒，我们用我们的 dynamite 制造 explosion， 把 terrorist， 好烦人。 You got it, you made it。 好了，我们今天不要理哦，马上回来哦，来介绍 Dora 这部电影。 With each word, your tenderness grows, tearing my fear。 台语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半钟。我们今天的朋友是利欧 阿姨， 嗨嗨。 刚刚在广告之前讲到 Dora， 新版的 Dora， 就是小孩看的，就是像学语文的那样的节目。 对对对，他其实本来是学教你讲拉丁文的，对，结果到了台湾，他就变成教英文的，对。所以我真的一直觉得，如果到时候去看，我就会错乱，那个。电影上的 Dora 大概就时不时就会回头跟你说，你现在找找什么什么在哪里，找找恐怖分子在哪里。 为什么会是 Michael Bay 跟变形金刚？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他导演。对，所以你就觉得 Dora 会讲出 OK， Only a dead terrorist is a good terrorist， You made it。 好烦哦。对，这个真的很难想象。 为什么会讲到 Dora， 原因是因为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然后他不是有一只猴子叫 Boots 嘛，然后看到 Boots 是谁配音的，基本上那部电影那就是好莱坞的拉美裔的演员大集合，结果看到帮 Boots 配音的人我就傻了，他是一个墨西哥人，然后在好莱坞几乎都是演坏人，我很难形容他的长，他就是彪形大汉，但是长头长发披肩，然后有个大胡子，你看到一定觉得你看过他，他叫 Danny Trejo。 那他之前演了一部片叫做杀千刀，英文应该讲拉丁文叫 Machete， 后来演了第二部第二集叫 Machete Kills。 所以很有意思，他本来叫 Danny Trejo， 就是T-R-E-J-O， 那个字其实应该要念吼，但是他在演这部片之前，台湾这边的翻译都把它翻成像是 Danny Trejo，就丹尼崔乔，可是自从他演了那部杀千刀之后，反正就是一个拍得很 B 级片的那种血腥暴力片，可是又很好笑，而且里面各种大咖还有唐强森，他在演了那部片之后呢，台湾这边的官方译名就改了，就丹尼崔吼， 崔吼， 对，吼叫的吼，因为整个就变得很霸气。 对 OK，因为这只是碰巧啦，我说过现在我们在谈论都是有关记忆的连结。那我会提到 Machete， 就是因为 Moby 在他很有名的专辑 Play 里面有一首歌就叫 Machete。 Machete 知道什么意思？ 大砍刀。 哦、oh, wow. ， 对，所以为什么他翻译叫杀千刀？ 哦、oh, ，原来如此。 对，然后第二集叫 Machete Kills，你就觉得很像是那种。 对啊。 什么都 很杀。 对对对。OK， 那这个曲子是比较快节奏的，我喜欢在晾衣服的时候听这个歌，就觉得赶快晾，赶快晾，赶快晾完，等一下还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到垃圾或者是干什么，就是加速用的。这有一点像在健身的概念，有没有？ 对，所以因为太阳快要下山，真的要晾服、晾衣服、收衣服。 叫做你今天在跑步，然后我心跳要多少 BPM， 对对对， 就要去找到相应的曲子。好，所以这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 好， 杀千刀 ，Moby。 Moby 的这首 Machete， 对， 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这首曲子里面他想要尽可能的逞凶斗狠。 对啊， 但其实他办不到， 他办不到、哦、 啊，他办不到， 吃素的人 对，他 真的办不到。他想要，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很努力的要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很暴力， 对， 但就没有。 因为我觉得音乐性格真的是注定的， 对对，你的性格 你有你就有， 你的人就是 你有你有，你有逞凶斗狠的， 对不对？我现在是个慈祥的父亲， 好，慈父。 如果今天同样的一个曲子，同样的概念，你交给、好了，简单一点，你交给 The Prodigy， 他弄出来的曲子，保证搞死你， 随便弄一弄就， 对，就觉得压迫，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做出什么样的曲子， 所以不要。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我又听又心酸了。因为我最近也被要求做一个比较 dark， 要有那种刺青女孩的感觉，我就觉得好难过。虽然我有尽力了，但是后来失败。 对，可以，我觉得你做出来的刺青的女孩身上可能闻了一只可爱的小瓢虫之类的。 我已经心碎了两礼拜了。嗯，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我偶然听到，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很有趣。这是黄飞去年底发的专辑，他那张专辑他非常刻意的要去营造出一个新的感觉，然后也拍了好几支 MV， 因为我都有看过，其实蛮不错的，对，蛮不错的。然后词的部分，我必须要讲很多五雄，他的台语词真的，我觉得是在目前市场上。非常有 质量的， 对，品质啦，不要讲质 量，sorry， 质量不要这样讲，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品质，就是你可以兼顾一些古意，然后也可以兼顾一些现代，我觉得算是之间的平衡做得蛮不错的，那 这首歌它是弄成像一个进行曲，然后里其实那个词非常可爱，它叫 Kiss 进行曲。 嗯， 然后中间反正就是，你就听了，你就会觉得嘴角就往上翘，就觉得真的很可爱的一首歌。 嗯， 那这样黄飞的歌声其实是很甜的。 对 对，这我觉得当初陈明章老师挖掘他真的是慧眼识英雄。 嗯， 好， 点看。 住在小街，心内笑眯眯。有缘的人啊，相招要来去散步公园边。男男女女，双双对对，秘密情话讲一面。天气的相识，一早的暗示，爱的滋味。秘密kiss一个满面红滴滴。秘密kiss两个我真喜欢。吵吵闹闹，欢欢喜喜，情话笑到分袂开。这就是爱情，这就是快乐，我想爱你。人爱时代，天大地大，人人拢爱心头疼。有情的人啊，欢喜来约会，散步到海岸。来来去去，弯弯情路做阵行，月亮来做伴，海风来唱出爱的心声。你你去诉一个歹势抬头看，你你去诉两个脚也用手抓，拉拉咧咧，轻轻松松，情歌一人唱一段，这就是爱情，这就是快乐，你想爱我。找无解药，安安静静，思思念念，夜夜等待心灵桥，望伊小鸟哥陪阮来走过爱的小路。你你 kiss 一个心内的头笑，你你 kiss 两个我嘛真疼惜，温温暖暖，阴阴关关，双手挽着你的腰，这就是爱情，这就是快乐，哟咿哟咿哟。 这是黄飞的这个新专辑真的很不错，因为不止听过一次有人介绍了，所以这真的是很 有口皆碑的。 对啊，感觉是一张很棒的专辑， 你听了就觉得心情会很好。然后他 MV 拍的很有趣，他是把它拍成一系列的短片。短片就短片嘛，干嘛讲微电影呢？然后这他是把它拍成像是复古的口香糖广告。对，我第一个听到觉得很像那以前三洋的广告曲。 对 情不自禁就开始，就脑中就有很多那种画面。好，那么接下来要放的是 Kraftwerk。 哦，好， 对，因为我看了上 避免不了 上一次的歌单，但上次没放他。对不起。 对不起谁啊，你 对不起 Kraftwerk。 好， 要放的经典曲子叫 Tour de France。 嗯， 因为以欧陆来讲，自行车赛季大概在差不多二月就开始了。 嗯， 对，所以因为我一直到三月才来上节目，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放这首曲子来纪对，来纪念一下每次春季开赛的欧陆自行赛季。 嗯， Tour de France Kraftwerk 他影响 啊 什 Sorry， 好，听懂。 我们听到就是影响无数音乐创作或音乐类型的 Kraftwerk， 然后这是 Leo 今天带来的《亮衣服之歌》。 对 ，Tour de France。 嗯， 基本上今天的曲子大概，节奏都蛮鲜明的。 对， 反正就是保持你工作的活力，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前。 对，不管周末或周日。 不管现在是早上八点还是晚上十一点， 都必须要。 对，就想那个长辈可能都会讲说，千万不要晚上晒衣服。 对， 因为干不了。 是这样子吗？不是某种都市传说。 好，那么在 Tour de France 之后呢，下一首也是 U2，这首歌不算很红了，但是我蛮喜欢的。 嗯。 也就是一样，节奏很鲜明，然后听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律动的感觉。它是在《Uptown Baby》这首实验性很重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我觉得是被遗落的明珠。 好， 对，但他其实有拍 MV 啦，就代表他们其实还蛮重视的。 但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吗？ 嗯，还没有。 哦，还没好。 对，最后还可以垫衬底的歌。 OK， 好。 你最喜欢的衬底。 好。这个是 Leo 说被遗忘明珠，然后他答应我要有个垫底的音乐。 对，这样子。 你喜欢衬我？你说我喜欢衬底的， 这样才像是一个典型的结束。 要 对。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把今天可能有一点高涨的情绪稍微 chill out 一下。好，怎么 chill out 呢？这是 Apollo 440他们的一首曲子叫 Perfect Crime， 完美的犯罪，然后他整个。音乐是很冷调的 哦， 对，我们就把它衬在后面， 嗯， 让今天的晾衣服的情绪做一个很 chill out 的结束。因为你的衣服晾完了，接下来你只要关心衣服什么时候才会干。如果你要穿的衣服明天早上还干不了，你就完蛋了。好，这首叫 Perfect Crime， Let's chill out。 好，感谢 Leo 了， 不客气， 拜拜， 拜拜。